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喺今晚早上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呢排咧啲大学生威啊， 威啊， 咁啊点止咧就我哋去推介咗嗰、那个， 一推介文汇报就帮你做一份，嗱成大月报一帮我一推文汇报即刻帮我做一版， 而家就咁样， 话你推翻政府添啊想， 真系咁样嘅。文匯大公睇住我哋呢個台嘅節目咧嚟做， 唔係呢個我諗已經係100%嘅啦。啲撲街屌你咧就喺度聽，聽完就喺度作，你明唔明啊？屌即係不過咁，即係鬧個撲街都唔啱嘅，打份工啫。 係啊， 屌揾食啫，係嘛？即係將我哋呢啲嘢記錄好，係咪？呢啲即係公開篤灰噶嘛？呢啲係即係等於 一家便宜兩家著啊！我哋有嘢講，你有嘢寫。 幾好啊！屌你就係最多人聽啊！屌你就係共產黨，我哋好嘢噶。屌你！我哋要趁街又要仆住揾人嚟听，睇下有冇闹佢，跟住又要回应，系嘛？佢自己日日闹人，佢就唔捻计嘅，系咪？即系屌你啦！我呢个乜老屌老而不屌你乜？佢自己闹人，佢就唔捻计嘅。我今日先有个朋友，即系大家即系识佢又识我，忽然间问我：喂，屌你乜？你最近同老萧搞咩？你杀捻咗佢老豆啊？我冇佢老豆死捻咗好耐啦，我话系咪？屌你啦！佢日日闹你嘅。我话你点知啊？佢唉有一次无啦啦咁揿下听到，屌又咁啦。咁我就讲一句：唉、哎，佢老人家高兴咪得啦，系咪？屌你即系。佢老人家覺得咁樣好過打飛機嘅，咁啊，你打飛機又冇力，係咪？咁啊，揾我嚟出下氣，咁冇壞嘅，我覺得係嘛？好嗱，城大月報咁啊，文匯報點講咧？ 文報點樣批評啦？咁啊，簡單好簡單啦，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又係鼓吹獨立，香港獨立，煽動推翻政府嘅言論。咁啊，即係受訪者咧，呢個係講文匯嘅。訪問人哋要阻止呢個歪風喺學界蔓延。 咁啊點咧？ 咁點解我會提出呢樣嘢咧？個事源咧就因為唔係淨係呢一單嘅。咁大家知道啦，喺嶺南大學入邊就曾經舉行咗一個 講粗口。而家個校長話要下跪，又話要紀律處分。屌你老母鄭國漢，你快啲去死啦！你真係斯文敗類。我而家話俾你聽，嶺南大學嘅校長鄭國漢就是涼粉嚟嘅。OK， 過去曾經咧就成日用個科大教授嘅名義咧，就喺報紙發表。评论就极左，极赖共产党，系咪？所以你先有个岭南大学校长俾你做下，系咪？你系斯文败类，啊垃圾！我话俾你听，你根本就误人子弟，屌你有咩资格去纪律处分人哋啊？你够胆开除呢一班学生啊？话俾你听，俾个天你做胆你都未得。我话俾你，郑国汉，我一次撞到佢啊，你明唔明啊？系咪？即系我都唔系好想同佢打招呼，真系。所以呢啲咁嘅人，老实讲，香港就呢啲败类太多，系咪？学界有学界呢啲败类，政界有政界嘅败类，屌你警界有个败类，啱啱退咗休，系咪？几捻多败类啊？你话系咪先？所以香港咪俾你搞到咁啊？即系等于我琴日喺个立法会度发言讲警察部，即系我哋即系嗰个财政预算案嗰个拨款条例草案嗰个全体委员会即系修订案发言嘅时候，喂，我哋有财即系。提出修正案啦，裁呢啲开支啦，系咪？讲到警务处嘅时候，真系我问一个问题啫，点解而家啲年轻人会咁痛恨啲差人咧？系嘛？你嗰啲建制派帮佢护航话，哇！你搞到啲差佬嘅形象下落，系嘛？佢系我哋即系啊人民嘅保姆，维持治安，系嘛？咁点解啲年轻人会咁憎差人咧？系咪？唔系因为嗰啲个别事件啊，差馆强奸啊，呢个即系报案人啊，啊或者即系去放蛇查牌，点样对付啲性工作者食霸王餐啊，等等其他啲呃呃骗骗啊，嗰啲系个别事件，我当你系。点解啲年轻人咁痛恨呢啲差人咧？就喺呢个雨伞革命期间，系咪？喺呢个所谓嗰啲和平示威嘅期间啊，救污又好啊，光复社区行动又好，你嗰啲差佬系如狼似虎，系咪？喐手喐脚， 被你打到头破血流，跟住又要拉又要锁，系咪？好啦，告到上法庭唔够料，又要撤控，系咪？系又告唔系又告，打记者嗰啲又唔告， 系、哎、最大镬呢样嘢， 真系咪、哎、就咁样咯？喂，七嗰、那个七个警察系嘛，即系暗角打镬嗰啲，你又唔告，系嘛？咁点会唔痛恨你啲差人啫？系咪？点解会造成到喂，即系年轻一代咁痛恨你啲警察啫？你揾嗰啲收咗钱啲老鬼出嚟支持差人都冇卵用噶！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咪嘥时间啊！系咪？即系最离谱就系呢个秃鹰啊嘛，系咪？啊，你佢哋叫我做秃鹰啊！啊，你识嘢啦，我就专系即系吓食啲蛇虫鼠蚁嘅咁。屌你好卵幽默咩？而家你屌你咁，你咪又要退休，系咪先？ 我仲要嚟做多两年添，真系 做多两年啊！屌你，王国兴咪要求呢个保安局长挽留佢咯？屌你，我琴日咪讲咯，你做咩议员啊？啱唔啱啊？做咁多年议员，你唔知道保安局长唔系警务处长个阿头嚟嘅咩？佢点挽留佢啊？有个机制噶嘛，有编制噶嘛，大佬公务员系嘛？喂，人哋个升迁有个制度噶嘛？咁跟住嗰个姓卢嗰个副处长，屌你咪等你做多两年啊！咁又挨佢两年啊！黐线嘅，仲有警务处长个权力大过你保安局长，唔好意思，真系又唔系你管佢嘅，保安局系只系负责。即系喺个保安科，佢嗰啲范嗰个范畴里边就包括消防啊、入境处啊，系咪？所有呢啲同即系保安有关嘅政策嘅层面 ，OK， 唔系一个执法机构嚟嘅，嗰个系一个问责局，一个决策局嚟嘅，大佬。警务处长同埋呢个廉政专员都系属于所谓中央任命嘅主要官员嚟噶。啊，黎栋国唔系曾伟雄嘅上司嚟噶。咁你王国兴系咪食塞米啊？呢啲系嘛？所以我琴日咪啡佢咯，啡完佢，跟住喺度喐翻我。咩话我打倒伪政权？屌你而家又喺我伪政权底下做议员？我屌你，我未发言，我下一次发言我又讲。喂，屌我而家唔喺一个伪政权底下，大佬呢个系一个立法机关、民意机构，我选举产生嘅，扑你个街，系咪先？所以你话喺立法会见到呢啲咁嘅卵人系嘛？你话啦，系嘛？见到啲明知而家已经唔系拉布俾人剪捻咗，仲系继续响钟嘅人，系咪？仲要特捻灯，你明唔明啊？好捻威咩？而家你小丑嚟嘅啫嘛，而家系即系好好嘅一个拉布，屌你老母，俾你哋做捻坏晒，而家就系、是。喂，而家点样叫拉布啫？请问，好似第一部分讲完啦，够钟，而家讲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而家讲第三部分啦，限时限刻俾你讲完，咁啊收工，拉乜捻嘢布啊？而家系，系咪？即系自己照下块镜啦，大佬，有啲嘢可一不可再。啊、非常手段就非常时期先用，屌系又嚟唔系又嚟，咁你有本事讲足咁捻多时间又好啊，你又冇本事系嘛？屌你咪坐紧喺度讲系嘛？又唔系系嘛？所以即系变捻咗个闹剧，而家拉布系，因为已经唔系拉布咧，才捻好晒俾你讲啊！而家系咪？所以我觉得都好惭愧，唉，即系我哋都系始作俑者。即系都觉得非常之惭愧，系咪？即系 嗰阵唔拉唔得嘅， 吓 嗰阵唔拉唔得嘅， 嗰阵唔拉唔得。但系你而家咁样，但系而家其实你可以咁样提啲修正案，你不断去发言，咁都冇问题，有啲水平啦，唔该你，系咪？系嘛？又冇，屌你成日识得喺度鸠叫，讲嚟讲去系三幅皮，又冇词汇，用嚟用去都系嗰啲词汇。屌你乜可耻啦，系嘛？屌你嚟嚟去都系嗰啲词汇，你老味仲有咩词汇啊？系嘛？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三幅皮，毫无新意，系嘛？喂，冇人想听你讲嘢嘅，系咪？咁你话系咪变成咗个闹剧咧？啊，即系咁解。屌你，所以真系卵人一大堆。屌你真系，唉、哎，左有左嘅败类，右有右嘅败类，建制派败类，即系其中一个败类叫何俊仁。屌你咩？而家话商学走数、啊，屌你系你自己话要辞职噶嘛？学文思潮真系啲狐狸咁样，即系黄之锋真系我偶像嚟噶。唉、哎，屌你，我哋而家横掂搵到钱俾20万你啦咁。唉、我唔捻支持你，不过我俾20万你。 即系大佢， 哇！呢啲真系好嘢啊！呢条僆仔真系第日真系前途未可限量啊！呢个一定系一级 大政棍出来，我话俾你听，如果从政嘅话，几捻犀利啊，系嘛？嗱，我哋一家而家筹款一定多钱过你，咁我而家有钱，醒廿皮俾你啊！但系我就唔会帮你搞辞职公投噶啦，醒廿皮俾你，哇，咁捻大手笔，咁有气魄嘅黄之锋真系，之锋哥，我真系封你做偶像，系嘛？屌你咩？将来真系前途无可限量，而家廿岁都未够，就识得玩呢啲嘢啦，系嘛？哇！屌你何俊仁六啊几岁俾你玩喺度借啦，六啊四岁啦，今年都系咪？俾一条廿岁都未够嘅，当然我嗱再重申一次，所谓鸠毛都未出齐，唔系我话佢嘅，佢系嬲捻到而家，你明唔明啊？系咪？呢个鸠毛都未出齐，我系扮阿陈正心话佢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咁系嘛？所以即系唔好屈我系嘛？唔系我去形容你嘅，我但系犀利而家真系，屌你前途未可限量，你何俊仁真系咪俾佢就一铺你就搞掂你啦？ 好核突啊！ 核突到极系嘛？咁你而家老实讲，当初佢话要即系等我否决咗个政改先嚟辞职公投，公投咩咧？请问，我真系拗晒头，系嘛？好啦，而家学联学民思潮唔参与，你揾呢个嚟做藉口，喂，关佢哋咩事啫？你去发动啊嘛，闹到咁大个党系嘛？所以呢啲又系另外一种败类嚟嘅，系咪？香港喂、那个民主蹉跎咗咁多年，屌你呢班唔家产全部都有责任。今时今日你行出嚟系嘛，仲要劝人，屌你咧，即系啊唔好同共产党对抗系嘛，即系吓要同佢谈判，屌你跟住吓叫佢即系开恩吓，屌你真系。唔好走数，应承我哋系嘛？人哋而家有走数咩？话明俾你一人一票选特首噶嘛？咁边有错啊？而家系嘛？不过有筛选啫嘛，系嘛？所以你话见到呢啲人，你即系香港就系、是、即系，你话有啲后生仔有咩嚟唔痛恨你班人咧，大佬？有咩好倾啊？同你都冇共同语言嘅，你同啲僆仔完全即系个谂法南辕北辙，系咪？即系大南都扯唔埋，系嘛？所以。在出年的选举变咗又会有一种现象，你都不是奇特的，好正常的，就是民建联和民主党的票源是一样的真的个票源一样的，有乜分别呢？是吧？你哋暂时话一人一票选特首，是吧？争取2012双普选拗到声嘶力竭，是吧？这个刘慧卿，是吧？边个取掹咗2012就冇得倾，是吧？咁样嘅，是吧？咁然后跟住你2010年呢就行入去同佢谈判，跟住你就支持2012冇双普选。屌你咁真係，就係你民主党啦，是咪？你一讲乜嘢呀大佬。黄毓民啊，呢一生人啊，即系屌你！我觉得我对个社会最大贡献就系呢几年啊，踢爆你班冚家铲，话俾你听。呢个系我觉得真系屌你，真系引以为傲嘅，系嘛？屌你，组织两个激进派政党去第一分你啲票，但系指出你屌你乜就已经系唔够激进，你落后啦，系咪？跟住而家两个激进派政党都交化，我哋神早已经企咗喺本土派嗰边啦，咁啊简单。我成日讲一样嘢。我同你年纪差唔多，同你何俊仁系咪？你谂下，你蹉跎咗廿几年喺香港搞民主，系咪？你而家仲企图呢啲咁嘅民主派要带领啲年轻人行，我就系晨早就话俾啲年轻人，我跟你行。我同你哋嘅分别就系我跟住啲后生仔行，你就企图继续带佢行，然后你用翻廿几年来嗰一套嚟带佢行，咁你咪失败咯。用翻你二十几年来嗰一套。企图继续带领啲年青人行，果然有啲人跟住你行咯。而家咪整嗰啲咩青年新政啊，整呢啲冇用噶。我而家话俾你听系，系嘛？你睇成大月报呢啲，你话佢鼓吹革命又好，鼓吹乜都好，其实佢嘅立论系好清楚嘅。即系你过去呢二十年来呢种和理非非，同埋呢啲社运嗰种抗争嘅方式，已经系唔 work 噶啦。你明唔明啊？你放弃咗暴力，公开话放弃暴力，你已经系屌你咩自绝？系嘛？即系你将自己陷入一个已经系一个死胡同，系嘛？你仲有咩弯转啊？当然我哋唔系鼓吹暴力，但系点解要话俾人听？你放心啦，我绑捻住只手俾你打嘅，系咪？最多用水枪嘅啫，我。喂，你咁样边有得搞啫？而家你睇下成大月报又好，学院又好，你睇下而家啲后生仔个谂法。当然你可以话屌呢啲系少数啫，系咪？你见下啲民建联青年团，屌你啦咩？啊，新民党都有青年团啦，公民党有青年团啦，你睇下嗰啲青年团谂咩咯？系嘛？呢班系少数嚟嘅，系嘛？我要话俾你听，呢啲少数咧，而家呢一班 比较早觉醒的年轻人一定未来是个社会的主流的，我现在告诉你，你信不信都好啦，是吧？我讲这些东西不用负责任，因为我都死够了。将来即是香港这个本土运动开花结果，城邦建国成功，小弟都可能睡了觉了，是吧？咁但係个趋势就係咁啦，香港人嘅独立自主你呢一个势力挡唔到嘅。即係当然有啲人会从一个即係以众暴寡嗰个角度出发，屌咪形势比人强喎，佢有军队又有咁多钱，冚家铲你再搞港独，佢搵啲解放军嚟杀你㗎喎，咪你可以咁样讲㗎，咪所以你而家睇下文汇报佢係最有 sense 嘅。最紧张嘅，屌佢嘅真係帮你无限上纲。你整两篇文章佢就话你想推翻政府。屌你想搞港独，哇！而家系咩时候啊？屌你系中古时代啊，吓、啊、或者而家系中国嘅文革时代啊，吓、啊、你真系食错药。所以啲文汇报呢啲大公报呢啲系完全不吃人间烟火，系咪？仲有佢以为呢种做法以为得计，哇！我讨好中央，讨好共产党。嗱、啊，你睇我哋几叻喺香港做报纸，唔系净系做报纸噶。我哋唔系净系做新闻，我哋负有一个伟大嘅使命啊，就系夹捻住呢啲香港人，唔好俾佢搞港独啊，系咪？防患于未然啊，啊，即系忧于未然，恐于恐于未知啊！屌你真系 烧米与萌芽 啊！要烧米与萌芽状态啊！我哋而家啲文汇大公啊，发挥咗呢个作用，我不单止系一个宣传工具，系咪？不单止系做报纸。我仲有一个任务，个任务就系揭发你而家香港呢一班啊，准备推翻政府、着手搞呢个香港独立嘅人，系嘛？咁然后要惩罚你，咁惩唔惩罚咧就是、中央嘅事啦。咁即系咁样，或者叫特区政府立法啊，拉 Q 晒佢啲人，讲都唔得嘅，系嘛？即系老实讲啦，如果香港到咗一日，即系啊，写两篇文章讲下本土意识。都会被人即系话要嗌拉嗌锁，要捉佢坐监嘅话咧，咁你香港都玩完啦，老实讲，系咪？有啲人话唔系啊，咁我哋唔讲咪唔得咯，唔讲咪冇事咯，系咪？我哋继续搵钱啦，而家股票升到冚冚声，系咪？咁股票升到冚冚声，关啲小市民咩事咧？请问？是咪股票升到冚冚声，系咪嗰啲屋会平啲咧？股票升到冚冚声，系咪啲公屋起多啲咧？股票升到冚冚声，系咪啲老人家啲院舍嗰啲宿位会增加咧？系咪股票升到冚冚声，系咪嗰啲低收入家庭你俾多啲津贴佢咧？屌你老味，完全都冇嚟拉更，系咪？股票升到冚冚声，系益你嗰啲屌你啲大户啫，或者益啲有钱嘅散户啫，系咪？同嗰个经济有咩必然关系啊？请问最多咪你班唔家餐大鱼大肉，出去食多几餐，咁嗰啲贵高价餐厅啊好啲，好生意少少系嘛？跟住你班人就快啲屌你乜高胆固醇，唔家餐高血压，快靓啲死系咪？咪咁咯，搵到钱就等于缩短寿命啫嘛。我成日讲噶，搵多啲钱，你个寿命就减啲，一定噶嘛。因为你搵到钱就乱 Q 咁瞓，系嘛？大饮大食系嘛？啊、包女跟住马上封，如果乜捻都有机会系嘛？你搵唔搵到钱，赢唔到呢啲钱，你冇可能有呢啲机会。少咗啦，可能系系嘛？咪就咁咯，好值得高兴咩？屌你今日先有个议员建制派，啊、你哋唔好搞搞震啦，系咪？而家啲股票升到冚冚声，我话关我差事啊！啊，仲有呢啲人最叻讲嘅系咩咧？而家个市咁好就因为中央支持嘛。啊、跟住你睇呢、這个一带一路都未有啦，噏啫，话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啊！香港真系发达啦，如果搭得上呢个列车，跳你去真系，唉！所以你城大月报又好，学院又好啊，跟住陆续有来，你睇到即系呢一啲咧，都系成个一个思想嘅潮流啊！佩然莫斯能语你都好难顶，所以而家你睇到文汇大公诶，而家个专责就系我嚟招呼呢本土派啊， 系啊， 佢都唔睬你啲泛民， 唔睬啦， 招呼本土派， 呢个有啲政治含义嘅，我相信有啲政治含义嘅，即系呢个系代表咗佢哋分析呢个社会香港呢个社会嘅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嘅矛盾嘅主要方面喺边一度啊？呢个系一个风向标嚟嘅。 咁但係都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你即使如此，本土派唔會因為咁而驚，係都唔會急，因為咁而收斂嘅。嚟緊嘅問題就係、其實今日大家已經睇到噶啦，就係、六四呢個問題、建設民主中國呢個問題咧，將會喺五月份掀起一次大辯論。咁啊，聽講都好似都 我諗陸續有來喎。嗱，而家港台喂，嗰啲港大就開咗壇先啦，本土論壇啦，等於嚇、 本土論壇呢度買 radio 嘅節目嚟噶，講慣咗啊嘛，係咁佢。今日喺香港大學近有去啦，係咪話近講兩句啦，係咪？今日睇到係咩情況啊？ 阿泰好早段發言已經 KO 咗李卓人啦。 你覺得係咩？ 佢咩？ 我未睇曬。 佢問到底，即係佢俾人俾啲外字頭搞支聯會有冇聲援過？咁其實不人可能係真係唔知有單啲乜嘢，佢係真係呆咗咯。咁最後咪夾硬辯論話，即係咁高瑜嗰啲受嘅打壓係嚴重好多，咁我哋聲援到佢先合理嘅，但係 咪即係阿鄭松泰嘅意思就話香港好多人都可能即係自己俾人打壓嘅時候，又唔見你班人喺度出聲，你真係關心大陸嗰啲人俾人打壓，即係你個輕重問題係嘛？咁佢回應就高瑜嗰啲好嚴重，咁大陸都好多單都好嚴重噶喎。系咪？即系我哋可以做嘅就系道义上声援， 系咪？ 但系对香港呢啲要实质嘅澳援啊嘛，你唔系，屌你咪不务正业，要建设民主中国，日日嗌捻咗25年，系咪啊？咁你建设咗民主中国未啊？系咪？咁你嗌呢个建设民主中国嗰个系咩咧？系一个愿景。佢今日最好笑，成日猛讲普世价值，我唔捻知佢讲嗰个普世价值系乜嘢。佢嘅词汇又好贫乏嘅，作为一个支联会主席，你去进行呢啲所谓大中华同本土嗰个辩论嘅时候，你成日讲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屌你普世价值乜捻嘢先啊？讲 佢甚至讲咗大约讲咗一句话咧，最后尾普世价值可以征服世界添啦。其实我会咁分析佢嘅，佢依种系一种冷战结束之后福山讲历史终结咯，或者系后来嗰种华盛顿共识嚟嘅咯。但佢好似完全冇經歷到九一之後嗰個世界變成咩一回事咯。其實普世價值喺歐美都受到好大嘅挑戰。 即係其實佢可能連亨廷頓嗰啲書都未睇過，如果你咁。 實際上，喂，佢可能聽過下嗰啲理論咯。但佢做即係佢嘅心態好似 我做我做咗咁多年喺立法會見到佢，我見佢發言嘅水平係好撚低嘅，冇準備，掠掠嚟成日掠嚟掠去都唔知佢喺度噏乜。何秀兰是讲得好过佢，是吗？你作为工党主席、即公盟主席，即公盟咩？佢嗰个系咩啊？屌你，即系呢个支联会主席，我大佬讲句说话都词不达意。你睇佢今日喺论坛对住两个后生仔，即系唔系技穷系词穷嘅大佬。词穷系包括咩？第一你冇料咪词穷咯。第二你真系原来嗰个语言表达能力都好差。 其实他是有条路足的，他不论以前做的公盟的主席也好，后来做支联会的主席也好，其实他都是一种诉诸于悲情口号式，这样叫几个口号搞定了。 有没有片看啊？ 有，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看片。 一次跟他同台是论坛，但是我只听到他讲那番说话之后，其实有些愤慨或者愤怒。堂而皇之是咁舉高瑜做例子，但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喂，你話打壓七不講嘅話咧，我喺理工嗰陣時候，我俾啲人一啲嘅土共，又或者一啲嘅所謂嘅知識分子，係入到校園示威遊行抗議嘅時候，你唔出聲明譴責，你唔知道啊？你知唔知道啊？即有好多嘅説話咧。是美輪美奂，可以堂而皇之，講到太空咁高都冇所謂。但係同樣喺香港嘅學界、港大發生一連串被打壓嘅事件，你又唔走出嚟講嘅喎？港大嘅學生嚟緊有機會係要翻去呢個大陸，係要限制性交流，可能要面對2800萬嘅房價添。我哋方便咗嘛，翻大陸係咪先？你驚唔驚啊？你屋企有冇2800萬啊？冇啊嘛。你又不出来讲，是啊，李国章是空降变成这个委任的校监讲，但其实这个不关我事的，你又不出来讲。到理工连续四间大学是被一个李思燕带着一班不知什么的人走出来巡游，你又不出来讲。港大、理工、浸大、岭南全部都有，据我所知陈云老师是最大的一个打击对象。 咁當然包括我啦，我連續中咗兩次添啦，而家都未完呀，我想講。你可以係講好多好多堂而皇之嘅說話，咁但係年輕人有眼睇㗎，人哥。 喂，對唔住，我覺得你有啲嘢講得嚟咧不合比例， 因為你講高， 你老高如七年啦，劉曉波十一年啦，我哋而家香港，我哋係俾打壓，邊個話我冇出聲啊？ 你計年數啊？你計年數啊？ 喂，大佬，佢哋面對嘅係咩啊？嚇，我哋喺度， 你話俾人聽咁講，俾人聽。你話我哋啲打落係雞毛蒜皮嘅事， 唔係雞毛蒜皮， 所以咧你就可以係收收埋，唔出聲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 你係咁嘅意思， 我係咁嘅意思， 你係同所有同學咁講先。 係你做嘢講嘢唔好不合比例嚇、啊，香港本身 係點嚟嘅真係好 打壓，但相對於國內坐十一年，坐喺度國內嗰種恐怖，我哋香港真係。不是說我們要覺得自己幸福，而是我們更加要用我們的自由去撐，以去對付這個專制政權。 你回應他，你說你一句， 這個專制政權對付香港，我們亦都要去抗爭，這個絕對是。但是你不要將一些東西好像講到我們什麼都沒有講，誰說我們沒有講啊？ 立法會經常都說的了。你代下陳朗明回應他，你代下陳朗明回應他。一個特首在一個施政報告開名在罵個學生留學院， 喂，我打過在施政在你答辯大會那裡罵他啊，說他有沒有假的， 你現在講比例，你現在講比例是不是，你講比例，你回應他比例的問 題。我講 我補一補充啊，個人身份我鄭松泰，大家好。咁啊，大家如果話褪翻前少少，因為阻住咗出入口位，我見到嗰邊，即係嗰度餐廳咧可以褪前少少啦咁樣。我用翻一個學院式嘅講法去回應翻啊，譬如劉女士先生同埋李卓仁頭先講嘅説話啦。咁可能係講咗好多嘅一堆嘅一啲嘅，譬如係關於佢哋嘅歷史嘅經驗啦，又或者係三波佢哋經過人生裡面三波大型嘅運動。咁頭先劉女士咧有提到嘅就係講關於去如何判斷一個運動成功與否嘅三個條件，包括。勇氣、判斷和智慧，勇氣、判斷和智慧。但是呢，劉宇兆他就會說的就是說，這三個判斷一個運動成功與否的標準呢，當然是牽涉老百姓在內，因為他引用到這個雨傘革命的時期這樣。但是對他來說呢，他會認為的就是說，一個運動的成功標準呢，即是說他會認為的是沒有一個特定又或標準可言的 ，OK， 是沒有標準可言的。有三個的標準，三個 criteria， 包括的就是判斷、勇氣和智慧。但是他會認為的是沒有標準可言，大家清楚嗬？咁但係我係唔同意呢種講法嘅，唔同意嘅意思係咩呢？唔同意意思係話，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香港爭取民主運動咁多年入嚟，實際上嘅就係話，我哋係冇將我哋嘅民主運動係用一個好方法上嘅方法，係透過淘汰同埋否定去作出根據之前嘅經驗而作出洗禮，咩意思啊？我用雨傘革命作為一個例子。咁咧，我之前咧，其實咧係即係我早排啦，係有唔知浸大定還是係樹人嘅同學訪問我啦，點樣睇今年嘅六四集會？講緊維園嘅六四集會，即係支聯會舉辦六四集會。咁咧開頭我答佢哋嘅時候，我覺得不以為意，我覺得喂，今年仲講六四集會，仲講支聯會喺維園舉辦嘅六四集會，經歷咗雨傘革命七十幾日之後。我會覺得香港人已經是薪火相傳夠了，已經是公民意識啟蒙夠了。那究竟支聯會六四的燭光晚會是什麼的意思、什麼的意義、有什麼的作用啊？這樣對我來說呢，開頭我會認為呢其實沒什麼所謂的，那搞就搞咯。那但是呢，早兩天呢，我聽到李卓仁和蔡耀昌上千禧年代他們是跟幾位學聯的同學去辯論的時候，我會認為就是我今天的看法呢是調轉頭這樣想，我今年是很期待支聯會的維園六四集會，是會我們透過淘汰和否定的方法，是將一些爭取民主運動的癌細胞和毒瘤慢慢清除，去重新釐清我們香港爭取 民主運動裡面的淤血。為什麼這樣說啊？實際例子，根據劉女士的講法， 关于运动里面的勇气，我会认为的就是说支联会和现在泛民是没有勇气可言， 是完全失败。举例，根据2014年的10月22日信报标题为占领决大会收放难，收放难，占领决大会收放难，是李卓人的专访，里面有一个例子提到支联会和泛民是没有任何勇气可言。为什么呢？因为有问到的就是说，在2014年10月中，泛民建议不如让出金钟道来换一个所谓的妥协空间，直接铺的李卓人讲法，谈了一个星期都谈不定，有些位置应该让都不让，令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即占领街头的时候，直接损失民心。这个是没有政治勇气的可言。你作为一个运动的领导者，现在一个泛民的成员，你如果没有勇气是道正民粹，是要是去令到香港大部分的市民都要明白到为什么我们要透过占领的方法，这个和平理性公民抗命的讲法，去迫使我们的政府回应我们的话，你没有这样的勇气，你是唯有透过换了金钟道，然之后攞返个公民广场。这一点是即是话俾大家听，支联会和泛民的成员没有勇气可言。第二点，关于判断，他们判断的就是当日的访问有问到究竟应该几时退场，于是和李卓人就说了，其实当时呢一直呢同呢个商学嘅成员呢係一直係有傾嘅，直至到清场前呢两三个礼拜之前都有傾嘅，但係好耐好耐都退唔到。呢、这个係关于政治判断失败嘅问题。佢哋以为呢退咗场之后嘅话，唔激嬲阿爺，唔激嬲共产党，唔激嬲香港政府嘅话，佢就係会赐予香港有民主制度。呢、这个係关于政治判断错误嘅问题。即係话由勇气失败，由这个判断失败，第三点最重要是关于智慧失败的问题。智慧失败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认为关于问到当时有提到在五方平台里面，即是包括的就是有这个商学的成员，有这个的泛民等等的人士，就有讨论到的就是说，那不如呢就说了，其实呢好驚，好驚如果退场，即係讲緊商学同埋泛民退场，好驚退场呢刹那呢就会留咗个机会俾其他人去执二摊，即係冷手执个热煎堆，到时嘅运动嘅收割呢就係唔关商学、占中三子同埋连到泛民都冇份。这个是关于政治智慧的问题。一个政治或者一个抗争运动不是讲哪一个人最后能够收割的，它是讲的就是究竟那个运动达到什么成效，那个成效就是能够透过一个公民抗命的压力迫使政府去谈判。但是根据刚才刘瑞兆提出的三个标准，即是判断、勇气和智慧，实际上不是没有标准可言。大家现在后生的一代，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一个是否定而肯定的方法，将香港争取民主运动二十几年的毒瘤逐一清除。而最大的毒瘤，我会认为的就是现在认识的泛民和支联会，亦都是这样讲。头先刘瑞兆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世代之争或者世代理解的问题，我不会认为是一个世代理解的问题，这个只是根根本本关于判断、勇气、智慧、水平的问题，是这么多。